我们一起祷告，慈悲的天父上帝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枉费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消费你儿子舍身赎回的教会，我们消费我们自己的信仰。我们期望耶稣改变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，但是我们自己却不信服耶稣，也不效法耶稣。我们求恩典临到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身上，但是我们自己不忠实地使用恩典媒介。我们期望教会教导我们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自己不乐意受教会的教导。我们期望教会提供完善的服务、所有的课程，但是我们自己却不乐意服侍教会。我们长久学习，却总不得真道，因为我们自己不信服真道，也没有力行真道，反而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自己喜好增添师父。天父，我们承认我们非常的追求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追求自己想听的话。我们听到不好听的话，我们总有最好的理由，就是这话甚难，这话甚难，有谁能听呢？这样我们就定自己的罪，是有耳也不能听的人。天父，我们承认我们消费你的话语，好用的我们拿来对付人，扎我们心的，呼叫我们自己忧伤悔改的，我们反倒欢欢喜喜的拿去说给别人听。这样我们对不起我们的恩主，也对不起我们家中不信主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。因为不认识基督的家人，在我们的身上看不到基督的样式，他们在我们身上见证不到基督徒该有的品性，就无从被感化过来。天父，我们承认在不信的家人面前，我们没有活出基督为我舍命的生命，他们也看不到我为基督肢体舍身的品性，反而他们只看到我们与世人一样只顾自己的事，他们只看到我们效法世界处理自家的事。我们常年努力试着带他们上教会，但是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带领他们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样有再多的陪伴也枉然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在他们面前效法基督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承认，要忧伤认罪悔改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得罪了你，也得罪了我们不幸的家人，我们的父母、妻子、丈夫和儿女。我们供给他们一切的需求，但是没有领他们走向永生，反而陪伴他们步入灭亡，因为我们自己活的没有永生，只有今世。天父，求你饶恕我们。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寻求解决方案的消费者，却不认知你已经将最好的解决方案赐给我们。我们不知感恩，也就活不出与蒙召的恩所相称的生命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们悔改，叫我们信你的儿子过于相信我们自己，是他有拯救的大能，我们没有。求你叫我们的目光转向你的儿子，使我们明白自己已经领受多么大的恩典，以至于可以慷慨的彼此施恩。因为唯有当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，反而顾彼此的事，唯有当我们以你儿子基督的心为心，效法你儿子耶稣基督为彼此舍命，我们那些不信主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，才可能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这或许可以感化他们，或许叫那些不愿意听到的人可以领受真道，以至于得救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Thank you.